10:09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天秤座的听友留言说，是我太自私不舍得放手，就像歌词里面说的，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对不起，最不想让你难受，最后让你难受的还是我。想点一首信乐团假如。如果您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和想要分享的故事，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经典99留言，每天上午9:30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照你没说的却想要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想假如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